两个呛。 三番五次未曾见，俺知你愿能唱。 拜见妈妈。 几位公子快别客气了，拜见我是假，想见我们师娘才是真吧。 请请俺师娘圣臣， 我可不拜公子。 那可就要看看您的生日礼物有多重了。 白羊客商孙父，孙大官人到。 休说山不不风流。 哟，这位大官人要点哪位姑娘啊？ 当说是杜十娘今天多选，我孙父要看他是春还是秋。 妈妈老在行，见识广，佩服佩服。 孙大官人，您瞧，这几位官人来了几次，可都没见着我们十娘。今天正巧是十娘的生日，这可是您的运气， 也是您的彩巧。我子见监生李甲李公子到。 就是 要钱嘛，我出一百两银子听他的病重情长。 什么？一百两就想听这病重银长？ 啊， 少点儿啦， 让你抽。 哦， 那你抽 二百两， 我抽二百五十两。 好，那我就成全你这二百五。 什么二百五、三百五的？今儿个连老的带小的都归大爷我请

子不要着急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事迟来莫能商议。 师娘啊，

我怕这远远前的父母亲多为难言， 亲戚让兄之言。